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怎么？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就那么长？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是啊，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哎呀， 你看我学一样。 你瞧这丰年大姑娘， 走的这点， 走这点。 你后边叫我一声， 我叫你， 我一回头，你看你这个本劲啊！ 来了， 封建大姑娘， 是喽。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现在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哎， 这封建大姑娘， 二秃子，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二姑娘， 嗯。二姑娘 哟，谁呀？ 我呀。 您是谁呀？ 你转过身看看我。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你瞧瞧我呀。 这我得转过身来。 哎， 您别忙啊。 不忙。 这没多大功夫。 多大时间？ 有俩钟点儿，这是 受不了。 哟，姥姥 姥姥啊。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哎，这够稳的， 太耽误时间了， 实在。 这是封建大姑娘 哦，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小伙子， 哎，走道慌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是吗？ 哎， 您再瞧这小伙子， 那你叫我一声，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哎， 怎么回事？ 哎，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 是吧？ 对。 你要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哎，那也好看， 那就不好看了。 哎，没那个事儿。 你看我瞧瞧。 哎， 小伙子， 小伙子，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哎，对， 就那回头啊。 哎，回头 叫一声啊。 哎、老兄弟， 哎，谁呀、啊？ 我呀。 您谁呀、啊？ 我呀、啊。 我没听出雨声来。 转过身来看看我。 哎，那您可别忙。 哎，不忙。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哎，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行了， 我这就转过来了。 哎、 哦，是你呀、 啊？你上哪儿啊？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不。 欣赏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鲑鱼套子，咱们来说一说这拉住侯宝林的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呢，是小戏班子的班主，叫李四。他大概的问了问侯宝林的情况，听他说正赋闲在家，就表示希望侯宝林能来自己的戏班子跟大伙一块干。侯宝林听李四这么一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啊，这才真叫天上掉馅饼啊。本来自己是出来玩的，没想到找了活干了，这就有了生计的基础了。就这样，侯宝林开始了他在鼓楼市场新的卖艺生涯。那么侯宝林先生在鼓楼市场作艺的时候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黄莺莺演唱的歌曲，叫《起点》，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讲述相声大师侯宝林少年时的那些故事。稍后见。 每一次临睡之前，我总会想你一遍，每一次睁开双眼